国家队运动员亲自讲解，竞彩答题赢取丰厚奖品，每天学点冰雪运动知识。欢迎收听冰雪知识微课堂。 大家好，我是钢架学车国家集训队运动员林慧央，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冰雪知识微课堂节目，让我们一起学习冰雪知识，参与冰雪运动，共同迎接2022年北京冬奥会。 您知道钢架学车运动员夏季和冬季都是如何训练的吗？ 钢架学车的比赛就是主要有四个级别，最低级别是北美杯和欧洲杯，只要达到参赛标准就都能参加了。然后其次是洲际杯，需要根据积分，再往上就是世界杯，需要世界排名女生在45名以内，男生在55名以内才能参加。然后最高级别就是世锦赛和奥运会，根据当年的积分排名进行。钢架学车运动员夏季因为天气和温度的原因，所以主要以体能训练为主，在夏天增长体能，增长体重，为冬天漫长的赛季打好基础。同时也会有陆地推敲训练，把体能慢慢向专项上转化，在接近赛季时会去冰屋训练，练习起跑，慢慢向冬天比赛进行转换。然后冬天的训练主要就是以冰上训练为主，以赛代练，世界杯差不多一周一场，还要进行转场，所以比较辛苦，赛前训练的时间比较少，所以要尽量把握官方训练的6套训练，尽快适应赛道，其中还会穿插体能训练，保持比赛状态。 今天的知识点您记住了吗？ 好的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冰雪知识微课堂。冬季项目的运动员们会在每天中午的12点、下午4点和晚间8点，利用2-3分钟的时间，简单而又明了地为大家介绍冬奥知识，分享他们的运动感受。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，也同样欢迎您接着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 科学的健身知识，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， 他在做一些腹肌的训练， 多样的运动项目， 攀岩呢，它是 那么滑冰呢， 专业的健康指导， 膝关节对准脚尖， 每天9:05，主持人孟宁邀您一起共享1025动生活。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、北京市体育总会、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，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、首都体育学院、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。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。好听的听，爱听的听，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。好的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.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，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。转眼已经进入到10月，也来到了我们的11长假，首先还是要祝朋友们假期快乐。而在我们假期这几天的节目当中，也为大家安排了非常丰富的内容，我们为大家带来了不同的运动项目，我们该如何科学的参与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是花样滑冰运动。来到节目当中的这位嘉宾呢，是首都体育学院的陈丹陈老师。因为在陈老师的日常教学过程当中呢，他也是在教学生们滑冰。 我主要是在我们学校呢教学生花样滑冰，然后呢也教普通的